花圈 一个焦点，当街角上覆盖了你往日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拿起霓虹的围巾来点亮再一遍，左手扶下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雷公主挂帅之后一副强求，再也不服手， 前提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，具体请闯入我森林，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，我的领地需要你铜墙铁壁，那谁来负责表心意，当猎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，我内心表现很积极，一路都能尾随你，我尽量保持好距离，忠心让人看不起，是他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，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坑你，上这种陷阱，用我领地讨好你，像你是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，当空枪响起狐狸还在原地，纯洁无比，我尽量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，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，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坑， Jason Mars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戏精。 不懂太不舍弃剧情，只剩那些无聊的伏笔。听说人是太难太刻意，会不堪一击。你真是一个戏精，出场就自带剧情，我竟然有些羡慕你这过人。 第三名，邓紫棋，倒数。 一点一滴，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。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。 It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。 And as the days fly by it'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。 Hold me down。 日出日落没不管你眼神，疼你爱你，你就是我星辰。每夜半上之间露出的天真，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。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，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。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，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，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，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。

绝望在喊冤，被五十三天的孤单抽一遍。等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？别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依旧寒血，来自不狂的明信片。

什么该哭的场面，还亮出笑脸，还当分手。是种锻炼，我不是不想不痛不难过，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。 上慌忙的宇宙，情愿被孤求，在独自拥抱的冷冬，黯淡过眼眸，转身回首。